測試嚟嘅。咁如果市民係佢自己做咗嘅時候咧，咁應該就我哋都希望佢可以上報翻俾我哋。咁我哋就知道咧，即係其實每一日咧有幾多新增嘅個案咧，以至可以更加準確咁掌握到疫情嗰個趨勢。 各位，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刚刚为大家转播政府举行嘅疫情记者会嘅。本港新增28,475宗经核酸检测确诊嘅个案嘅。咁另外，寻日夜晚6点开通嘅快速检测呈阳性嘅网上登记平台，总共咧系收到17,236宗情报，剔除咗一啲已经存在喺系统之内，亦都系已经是经核酸检测确诊的个案和一些重复的情报，总共是有14,715宗是属于有效情报的。而过一日再多160名患者离世，连计数据滞后而未情报的127宗的死亡个案，新增的离世个案有287宗。疫情记者会我们听到这里有一则香港电台的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嘉湖山庄上湖楼第五座、屯门翠宁花园第四、五及六座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地区康健中心在各区提供以预防为主的个人化健康服务，一起听下地区康健中心总监胡养基讲下。 地区康健中心计划主要是针对着一个预防性的，我们跟一个诊所不一样的，我们就是让你认识健康多一点，帮你怎样管理好健康，同埋如果你可能有些危险的风险因素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跟你看看是不是有些问题，那帮你走。 逢星期二精拎一点地区医疗系列，健康齐掌握。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时间嚟到晏昼嘅5:23啦，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嘅。今日咧直播室有林志恩喺度啊，你好林志恩。 大家好。 嗱咁啊，寻晚嘅6点啦，政府咧就正式开通咗咧嗰个快速測試呈陽性的情報平台，市民就可以將你的資料就自己情報去上面。所以今天留意到是政府的疫情記者會，他去講個確診數字的時候都特別強調，就是他們今天所收到的28,475宗是屬於核酸檢測的確診數字。但是林志恩，如果我們要解讀整個數字的時候，是不是應該要將這個核酸檢測的數字，可能是不是要加上那個平台情報的數字，才我們可以掌握到大概的狀況？ 是的，陳燕平，因為其實這個申報平台的面世其實都會有幾個方面的影響。因為過去其實政府就已經承認了那個市民自己做快測的結果，但是那個平台推出日期就跟政府承認快測結果有一個時間差，所以我們過去大家都合理預計，其實實質上面感染的人數可能是高過即系卫生署公布嗰个人数啦，咁但系无论如何咧，我哋认为即系有个平台都系一个好事嚟嘅，因为对于政府去掌握个疫情嘅趋势会有更加好嘅掌握啦。咁而我哋头先亦都睇到咧，其实卫生防护中心咧系分别公布咗两组唔同嘅数字啦，即系一组就系核酸啦，另一组就系自己申报嘅。咁两组数字咧，我哋一阵间亦都可以同专家倾下，究竟我哋应该去分开地去理解两组数字咧，还是应该合并咁样去计，先至可以准确预测到嗰个疫情嘅 趋势咧？咁另一样咧就系个申报平台嘅运作啦。咁就其实大致上咧都冇乜听到话好大问题，不过就有听到有啲市民讲咧就话即系收短信个时间有一啲延误啦，同埋啲老人家未必识用个系统。 嗯，咁啊，如果有啲人唔识用嗰个系统咧，系有一个热线嘅电话咧都可以打去做情报嘅。咁但系大家对于寻日推出嘅呢个网上嘅情报系统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我哋即刻请嚟就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曾其恩你好， 你好， 你好。 系嗱，我想请问啊，你对于呢一个嘅情报嘅平台咧吓，究竟可以起到啲乜嘢效用咧？对于我哋掌握疫情啊，我哋应该去点样去解读网上情报嘅呢啲数字，加埋即系呢个政府嗰个核酸检测嘅数字，点样去处理咧？应该系 嗱，我谂有若干程度嘅参考作用嘅。咁但系问题，我自己咧又觉得唔好太过着意嗰个高高低低嘅数字吓，即系嗰个数字，即系譬如今日可能低啲，听日可能高啲，等等。因为咧，始终咧呢个咁嘅情报咧，都系一个自愿式嘅情报，佢唔系一个即系我哋讲紧，即系市民咧，佢真系会如实咧，会即系同你情报嘅。因为咧，我相信在座各位咧，可能你身边都有啲嘅亲朋戚友咧，佢哋都会做咗一个譬如快测之后咧，佢可能未必会第一知识啦，要情报啦，或者系可能佢会觉得即系情报嚟都可能未必会有一个太大个作用，因为佢最主要咧就睇唔到有一个后续嘅跟进行动。即系我哋讲紧一个及时嘅后续跟进行动。 嗯， 嗱，而家我相信政府咧一定要让全香港市民知道咧，就系话你唔情报的话咧，有冇一啲咩相计嘅后果？ 嗯， 同埋咧情报咗之后咧，你有冇啲咩嘅好处？嗱，我想讲咧就系情报咗之后嘅好处咧，我相信政府要比较即系。着墨多少少咧，去讲俾市民听嘅，即系无论系安置佢、隔离佢，或者系签发一啲嘅病假，或者系提供一啲物资上嘅需要啊，或者甚至乎一啲嘅药物啊个供应咧，系会一连串系会有人去跟进嘅时候咧，嘅时候市民咧就会。觉得可以同即应该系会同政府去配合。嗱，而家我哋最担心就系、是、即而家只不过系冰山一角啦，个数字可能未必能够如实反映。咁但系你问我有冇参考作用？有，但系问题唔好真系睇成系一个真实社会嘅现况咯吓。 嗯嗯。我哋系咪应该咁样去理解呢？因为嗰啲数字咧，其实佢有个追溯期啦，就系、是、去到上个月26号嘅。咁因为有啲人咧，可能其实已经确诊咗，亦都好翻噶啦。咁嗰啲人未必有诱因去上报翻嗰个 case 啦。咁另外一个情况咧，就系、是、因为而家咧，其实政府就唔限于话一定要你用佢承认嗰一啲嘅快测工具咧，先至可以申报。其实市民基本上任何牌子都可以申报。咁其实都会影响到嗰个数字嘅准确性。 这个我绝对认同的主持人，因为我想分享一些的个案呢，就是譬如我昨天处理一些新冠病人是私家医院，那其实他就已经是阴性的，自己做了两次阴性，那但是呢他来私家医院最主要不舒服呢，就是有咳痰，有气喘。咁我哋再同佢做一个核酸测试嘅时候呢，嗱，我哋最初都系做抗原测试嘅，抗原测试都系阴性嘅，但系问题呢就当我哋再反复再同佢做一个核酸测试嘅时候呢，哇，个核酸测试竟然系可以个 CT 值系得21，嗱，21呢其实系代表一个即系高含量嘅病毒嘅。我所以呢即係我希望政府听到，即係如果今日我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呢， 我諗有關部門咧，真係要檢視咧，而家坊間嗰啲嘅 周周其欣，唔好意思，新聞或者新聞之後同你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8,475宗确诊个案，除了9宗输入之外，其余都是本地感染。寻日启动的网上情报快速检测平台，截至午夜接获17,236宗情报。當中14,715宗是有效情報。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說，近日個案似乎沒有爆發性上升，但是仍然有待觀察。另外，多23間院舍出現爆發，涉及234名院友和44名員工。在過去24小時，多160名患者離世，年齡4至105歲，當中86人嚟自院舍，死者之中116人冇打針記錄，25人打一針，19人打兩針。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計2365宗死亡個案，整體死亡率係0.46%。屯門翠寧花園第四、五同六座，以及嘉湖山莊上湖居第一、二和第五座被圍封強檢，受檢人士要在晚上10:00之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是在明天下午大約1:00完成行動。政府說，由於大廈排放的污水樣本對新冠病毒檢查呈陽性，懷疑大廈有隱形患者，經評估之後，相關區域感染風險有機會較高，決定圍封強檢。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的工作報告表示，人大常委會今年的工作包括健全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的制度，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以及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等。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預計，中央具體措施包括人大釋法常態化，加強對特區行政機關領導和監督，修改區域組織選舉辦法，以及推進基本法第23條立法等。劉少佳說，很難講清楚先後緩急，但是選舉制度基本上徹底改革並非急切要處理，國家安全問題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大致迫使內外敵對勢力走向低調和離開香港，反而需確保特區政府更好提升管治能力，展示更高管治水平，在重大問題上與中央合作無間。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說，他上個星期六會見到訪的美國高級代表團，雙方同意制定議程進行下一步討論。馬杜羅說，會談在總統府舉行，歷時2小時，委方明確表示希望在維護拉美地區和平和增加人民福祉等議題方面取得進展。他形容會談親切和受尊重，但是未有透露美方代表團的成員名單、雙方討論的議題和下次會面的日期。路透社引述消息報道，美方代表團包括白宮拉美事務高級顧問和人資事務特使，雙方討論到放寬對委內瑞拉的石油制裁，但取得的進展甚少。今次是兩國相隔多年之後再次舉行高級別會談，分析認為美國可能以放寬制裁作交換，從委內瑞拉直接進口原油，以減少對俄羅斯的依賴，並分化委內瑞拉和俄羅斯的盟友關係。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聽朝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 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下周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5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龙翔道的交通线，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在风力流对开，因为有意外，刚才都比较塞车的，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了，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还是交通畅顺的。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带就比较多车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的。咁另外提下大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美孚方向近住众方街至窝打路道嗰段桥面嘅快线仍然有工程嘅，咁快线封闭，经过时间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昨日的开通了的快速测试呈阳性的情报平台呢就已经是正式启用了。那收音机旁边的市民大众有什么的观察呢，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倾倾的。那林志恩在五点半新闻之前呢，我们就跟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的联席主席曾其恩倾紧。他亦都讲到呢他自己亲身遇到的一个个案，就是快速抗原测试呢做了几次都是呈阴性，但是做核酸测试呢个就是呈阳性，而且个 CT 值呢即是个病毒量呢都不低。请返曾其恩出来先。曾其恩你好。 是你好。 抱歉啊，不好意思，刚才因为新闻打断了。你刚才讲到的情况呢就是他做了几次的快速抗原测试都是阴性，但是他做核酸测试呢就是呈阳性，而且病毒量不低的。其实这个反映了一些什么的问题呢，尤其是一般来讲呢有一些的做检测的人士都说基本上呢个抗原测试的准确度呢相对都应该是高的咁样，咁同埋如果病毒量太低咧，佢先至会有机会咧系验到嘅啫。但系你头先讲嗰个数值咧，就系病毒量偏高喎，点解会咁咧？ 嗱，我谂的而且确有多重原因嘅。第一样嘢就系可能当事人佢做嗰个测试嘅时候咧，就系可能做得唔理想啦。佢嗰个采样啊，嗰个程序啊。可能未必跟足即係指引啦。咁第二個可能性就係本身嗰個測試劑咧，嗰個品質咧，可能真係個質素可能未如理想啦。咁所以變咗導致咧，即係可能會有一啲咁嘅情況。嗱，我點解咧？我只不過希望想將我琴日或者依幾日所觀察得到嘅一啲嘅現象咧。是让广大市民知道，亦甚至乎让政府当中的人士知道呢，就是现在我们第六、第七日如果是阴性的话呢，其实呢的而且确呢我们都不要大安旨意代表呢相关人士他可以进入到社区的时候呢 係翻工啊各樣嘢咧，係唔需要注意個人衞生。喺依部分咧，有冇需要係再用一啲另外一啲嘅方法去核實，究竟係咪需要即係除咗抗原測試之外，其實一個陰性嘅核酸測試都需要做包底嘅功夫呢？嗱，我自己覺得係留翻政府咧去真係諗一諗。嗱，因為而家我哋唔希望咧，即係一啲即係啱啱好似係好似康復嘅人士咧，佢走翻入社區之後咧，再感染其他嘅市民。嗱，而家依部分咧的而且確係有一個咁嘅現象出現。嗱，咁個變相嘅時候咧，就係、是、我哋唔可能單憑咧，即係一個即係兩次即係抗原測試陰性咧，靠市民自己做咧，而去得到一個我哋覺得係安全嘅做法。正正依幾日我去接觸依啲咁嘅個案，處理依啲個個案嘅時候咧，就發現咗有啲咁嘅情況，尤其是係一啲長者體弱多病，或者佢本身個免疫力有缺陷嘅人士咧，有機會咧，可能咧佢會有一個假陰性嘅情況出現都未定。嗱，咁而家我諗即係希望政府有關當局聽得到咧，而採取一啲即係補救嘅行動，因為咧，如果唔係的話咧，你而家所呈報嗰啲嘅即係快速測試陽性個案咧，其實咧可能咧係未必係反映到即係你社區當中有幾多仲係有機會散播病毒嘅人士嘅。咁但係問題咧，嗰啲人士基於你嗰、那個兩次第六日第七日陰性嘅抗原測試陰性報告呢，你係容許佢喺個社區嗰度活動。嗱，呢個我自己覺得呢，對香港整體個公共衛生疫情上呢係會有一個影響嘅。咁點解即係正正就係話，可能有啲教授講我哋嗰個疫情呢可能會喺高位徘徊呢，有部分嘅原因呢可能會係咁樣。 好，嗱，咁头先你提到咧，就系话即系希望市民都会善用个平台啦，而你认为即系政府应该要喺同市民展述嗰个好处同埋坏处上面，应该要讲得好清楚嘅。咁你头先提到咧，其实市民去申报佢自己嗰个快测结果嘅系阳性嘅好处，就系佢有机会攞到一个证明书啦。咁但系当然证明书而家等唔等同医生纸，其实就未有一个即系话一个讲法啦。咁另一个好处就系可以尽快得到一个适切嘅处理。但是在个坏处，即是不报或者瞒报的坏处上面，似乎呢现在又好像没有一个诱因是令到一些市民是上报的。因为瞒报来讲没有一个即所谓叫明显的后果嘛，虚报就是后果，但是瞒报就没有。那这个上面政府应该要怎样跟市民去讲述，就是其实你 不申报的数字是有一个不好的影响的。 我相信希望有关当局都要让市民知道你瞒报的时候呢，第一样嘢呢，你个病情唔知几时会转差。譬如我举返昨日个例子，佢头嗰五日佢完全冇乜嘢嘅，即係可能係有啲呼吸道嘅病症。咁但係问题，佢当佢验咗两次呢个抗原测试阴性之后，佢諗住出嚟睇医生。咁呢，佢出嚟睇医生嘅时候，最主要就係个病症仲未好返晒，气促。咁点知嚟到嘅时候呢，急剧转变，又开始又发烧，跟住气促得好紧要。咁如果你本身冇喺嗰个平台上呢去申报到呢啲咁嘅资料的话呢，我諗有关当局冇你一个 file， 你冇一个记录，你冇一个编号呢。咁对于呢，即係喺呢部分呢，即係如果你再次入医院嘅时候呢，其实呢就有好多嘢呢都係要由头嚟过去掌握。咁同埋呢，我哋点样去即係当中会唔会有啲係重复登记呢嘅情况呢，我諗亦要好小心去演绎囉。因为如果你我哋要真係好清晰了解到嗰个疫情啊，个数字系咪真系回落呢？ 其實我哋真係要 right from the start 咧，市民係要合作咧，係要公即係登報咧，要根據個系統咧，要報上去你係一個陽性嘅個案。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下咧，你好大機會咧，你未能夠知悉究竟而家個社會咧，究竟係重複感染啊，或者係只不過係你第一次感染未係完全清除曬咯。 嗯， 咁我谂呢样嘢系都好紧要啊。 好多谢晒你，曾其恩，倾到呢一度啊。曾其恩咧系香港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嘅联席主席嚟嘅。嗱，其实林智恩即系睇翻一啲嘅数字啊吓，咁如果咧我哋根据翻即系卫生防护中心啊，3月7日咧公布嘅最新个案情况啦，咁就系截到去3月7日咧累计嘅第五波以嚟累计嘅阳性嘅检测个案咧，总共系有496,767宗，即系话咧，差唔多接近50万宗嘅。而累计嘅死亡个案咧，就有2,287宗嘅。咁但系我哋亦都睇到啦，一个即系最新嘅数据就系由港大公共卫生学院咧，佢哋根据佢哋嘅最新嘅模型推算，佢就话咧每日嘅新增感染人数咧就系有喺到3月4日咧已经达到去顶峰，咁持续咧再几日啦，到一个星期咧就会出现一个咬点，预计咧去到4月23日咧就会首次降到去3位数噶啦。咁佢哋推测咧，佢哋个模型推测咧，截到去5月1日嘅时候咧，第五波疫情嘅总感染人数咧会去到430万嘅，即系大概系即系382万到477万之间啦。嗱，咁呢个就系港大公共卫生学院嘅一个估计啦。咁但系呢一个嘅估算，即系如果我哋系睇翻近日嘅新增嘅一啲核酸检测嘅个案嘅数字，再加埋咧，我哋呢一个嘅网上情报系统开通咗之后，到底啊，即系会唔会都可以预计到或者睇到我哋系咪个疫情已经到咗个顶峰咧？咁如果系真系到咗顶峰，我哋喺成个应对上面有啲咩嘅改变咧？18-723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嘅，听听位听众梁女士先。梁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 系有咩睇法啊，梁女士？ 系啊，头先我听到阿曾医生讲咧，即系话嗰啲快速測試咧唔係好可靠，咁我屋企咧都有呢一個經驗，咁我屋企有3個成員啦，咁我哋分別咧3個成員都即係我哋不時咁喺度做快速測試啦，咁我哋做到去陰性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諗住出去採樣啦，就出去做翻個核酸測試嚟到核實自己個身體嘅狀況啦，咁我哋分別3個成員都係3次嘅經驗，都係喺屋企好認真做完呢一個快速測試。但是出到去的结果都是阳性的。 嗯。 那所以而我们那个的由病发至到去我们采样的是第10日咯。那所以现在政府呢他就说哦第六第七日呢连续 OK, 那就已经是叫做安全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值得怀疑咯。因为我家实在有3个经验都不是这样。 啊，不过梁 超过10日。 梁女士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请教呢，你们那个快速测试的测试制呢，你们有没有核对过是不是属于在卫生署他现在的平台里面呢，他有几份名单的嘛，一个就是卫生署名单，一个呢就是国家药监局的名单，一个呢就是欧盟的名单，一个呢就是美国FDA 的名单的。你有没有测试过其实你那个制在不在上面的？ 其实呢，因为最初我哋即係用呢一啲快速测试包嘅时候呢，嗰啲嘅资料呢未有咁多㗎。咁所以呢我哋嗰陣用嗰啲呢，我就真係唔肯定呢会唔会喺个名单嘅里面囉。咁但係我哋比较后期啲嘅时候，我哋先认真啲嘅上网去揾，咁但係其实係好难对㗎，嗰啲名呢同埋嗰啲药厂係好难对，呢个其实都係一个问题囉。 嗯，好啊，多谢晒你梁女士嘅意见嘅。其实林志恩，我谂头先啊，无论系曾其恩所讲啦，梁女士所讲啦，其实可能都反映咗咧一啲嘅问题喺度。 系啊，咁除咗咧头先所讲咧，即系我哋其中亦都讲咗一点啊，就系话即系究竟申报咗嗰个自己嘅阳性个案之后咧，会有啲咩好处咧？其实呢个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即系个感染者嗰个处理个流程，即系话你个系统咧，其实唔系净系讲紧话大家顺利登记就叫一个好嘅系统，而系后面怎样做一个分流的工作才可以做到一个减低重症和死亡的目标呢？那这个也是需要留意的。 嗯，18-7231休息一阵回来跟大家继续谈这个议题。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嗱，林志恩头先就讲到啦，即系有咗呢个平台之后咧，其实都牵涉到咧后边嘅一啲嘅分流工作，例如就系会唔会有助我哋识别到咧边啲系叫做高风险嘅人士啦，让佢哋咧可以迅速地得到治疗啊。咁其实咧，如果根据翻而家咧，即系卫生防护中心嘅即系佢哋嘅公布啦，佢哋咧都系会将有啲人咧就界定系社区嘅高风险嘅组别嘅患者嘅。呢个就系医管局嘅策略发展总监李夏欣咧，寻日喺记者会上面都有讲到的高风险，就是包括了70岁或以上的长者、5岁以下的小童、怀孕28周以上的孕妇、免疫系统有问题的人士的。这些的人士是会透过指定诊所或者其他服务得到支援的，还有也希望将个医院的服务留给重症者。但是讲到儿童，我们都留意到在前日有两个小朋友是离世嘅，分别咧一位就系八岁嘅小朋友，佢本身咧系患有甲状腺疾病嘅；另外一位咧就系四岁嘅小朋友啦，佢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嘅。嗱，咁究竟有一啲嘅专家就话，即系可能涉及到一个免疫风暴，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啦，就系玛嘉烈医院儿童感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喺度啊，关日华你好。 你好， 你好， 系关华医生，可唔可以同我哋解一下咧，乜嘢叫做免疫风暴啊？ 免疫风暴咧，其实就系一个人去感染咗一个病毒之后咧，佢因为个免疫系统会产生一啲我哋叫细胞因子啦，吓，呢细胞因子咧，佢会对于个免疫系统会产生一啲好大嘅免疫系统嘅反应吓，佢会一个好强大嘅反应咧，会令到好多器官咧，包括系身体嘅唔同嘅器官咧受到破坏啦。咁呢啲嘅免疫風暴咧，係會一個好短時間咧，令到身體一個所謂嘅多系統嘅發炎嘅現象啦，咁、即係你可以話突然間個心臟啊、肝臟啊、腎臟都會有問題咧，咁呢個係一個幾嚴重嘅情況嚟嘅。 咁但係我哋應該點樣去識別呢？譬如我睇到嗰個案例啦，其中一個好不幸嘅八歲嘅小朋友啦，佢本身呢就患有甲狀腺疾病嘅。咁但係呢，其實佢在之前嗰一日啦，有去睇過醫生啦，咁同埋獲處方藥物之後呢返屋企啦。咁即係據一啲嘅報道就係話呢，其實佢之前一日呢瞓覺呢都冇事，咁但係點不知第二日呢就發覺佢陷入昏迷，要送院搶救，亦都系抢救唔到咁样，咁佢似乎即系之前都难以留意到佢个症状噶噃，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分辨咧？ 嗱，首先咧就针对于香港有两宗多嘅儿童死亡个案，咁我哋都觉得好沉重啦心情。咁但系咧，首先我哋喺呢啲嘅死亡个案嘅发生之后咧，我哋而家仲系一个分析嘅阶段啦。咁暂时唔可以下一个結論咧，佢哋係咩原因而引致死亡嘅？咁就係就於呢啲嘅死亡個案咧，我哋其實要從多角度去分析，同埋要去仔細去睇下咩原因嘅。咁即係例如，譬如個患者係本身有冇長期病患啦、佢有冇一啲先天性嘅免疫系統失調嘅情況啊？另外個病毒本身咧有冇一個變種嘅情況，令到呢啲嘅身體嘅反應係會特別啲啦？另外是不是啲環境因素，譬如佢感染完之後，是不是一啲即係上呼吸道嘅突然間收窄嘅情況，令到佢氣道係呼吸唔暢順啊？好多原因係引致嘅，咁所以咧唔可以單單話用一個即係細胞因子或者咩風暴去解釋咯。咁但係咧，我會建議咧家長咧，其實即係可以睇翻咧香港兒科學會咧寫咗個指引咧，其實好多。教家長點去觀察小朋友啦，有啲嘅警號呢，如果譬如見到小朋友係有呼吸困難啦，佢有一啲心臟嘅情況，心跳好快啊， 心口痛啊，佢神志轉差唔清醒嗰啲咧，就第一時間帶去醫院俾醫生去做適當診治，咁咧就可以及早識別呢啲嚴重個案咧，就俾醫生咧係即係及時去醫治咁樣啦。 嗯，你剛才提到免疫風暴可以因為很多不同的原因引發，但我們有沒有辦法去避免這個情況出現的？ 其實避免就比較困難，因為剛才說過它來的時間是很快的，就是個人的身體的免疫系統產生的反應不一定是有長期病患的人是可以有，正常的人都可以有的，正如我們在兩個星期前有一個個案，我們在香港醫學期刊都報道過，香港 發現過一個在新冠病毒感染完之后的多系统发炎症综合症啦，咁我小朋友系本身系正系完全健康嘅，咁但系佢因为感染完个新冠病毒之后咧，就有呢、這个即系多系统嘅炎症出现，又系一个即系一啲呢啲嘅细胞因子产生嘅免疫风暴啦。咁咧就如果要预防咧，最重要嘅就系接种新冠疫苗。咁你如果有一个抵抗力去对抗新冠病毒咧，佢一接觸到呢啲病毒，我哋一有個免疫反應係可以將佢抑制咗、抑壓咗嘅話咧，就可以防止呢啲免疫風暴嘅產生啦。咁所以要呼籲啦，大家家長快啲帶小朋友去接種嗰個疫苗，咁咧就預防呢啲嘅併發症出現啦。 嗯，而根據咧而家現有數據咧，其實係咪大部分兒童咧感染咗新冠之後咧個病情都係比較輕微，而你頭先所講嗰種免疫風暴嘅情況係一啲少數嘅情況嚟？ 而家纵观嚟讲，咁多小朋友感染咗咧，咁我哋上个星期都有发布会啦，大概有2000个小朋友感染咗咧，大部分都系轻微嘅，咁佢哋嘅病情一个礼拜里面都康复噶啦，发烧都系两至三天嘅啫，咁而发烧超过三天去到四至五天咧，都系好少部分，咁所以嚟讲咧，大家家长唔需要太过惊慌，唔需要太过惊吓。咁你只要留意頭先我講嗰啲嘅，即係我哋叫做警號啦，咁一有幾嗰啲警號發生咧，即刻帶去睇醫生，俾醫生識別咧，佢係咪一啲嚴重嘅個案就可以嘅啦嚇。 係不過關耀華都想問，即係由於你頭先所講嘅免疫系統咧，個免疫風暴可以嚟得好急啦，會唔會都令到醫生去診斷嘅時候咧會比較艱難咧？因為大家睇到佢嗰個病症可能輕微咧，就處方藥物等佢翻屋企噶啦。咁點樣去即係如果佢本身又冇一啲其他嘅長期疾病啊，咁醫生點樣可以診斷到或者防治到咧？ 因为我哋而家医生普遍咧接触咗个新冠病人咧，我哋会做一啲评估嘅，即系评估佢有冇一啲你讲嘅免疫风暴一啲嘅病征啦，会系一啲有其他嘅表征嘅，例如佢有啲皮肤表征可能会出疹啦，可能会有眼红啦，可能会有一啲即系佢有其他四肢嘅变化，譬如话可能有啲手指脚趾嘅肿胀咁嘅情况啦。咁另外咧，都會如果有懷疑都會驗血嘅，驗血我哋可以驗到一啲咧，佢嘅發炎指數係會升高，腎肝功能嘅失調，或者心臟嘅酵素嘅即係異常，呢啲咧都係我哋嘅評估嘅方法嚟嘅。咁咧，所以咧，如果即係都講過啦，如果有懷疑咧，其實你俾醫生我哋去做適當嘅評估咧。其實是可以識別到出嚟嘅， 你頭先提過咧，就係避免即係嗰個免疫風暴最好嘅方法就真係打針啦。咁但我哋咧睇翻，其實而家三歲以下小朋友咧，佢都冇一個啱嘅疫苗可以打。咁呢啲情況可以點樣處理咧？ 嗱，咁咧三歲以下小朋友唔打疫苗啦。咁但係如果譬如屋企有一啲係適齡嘅小朋友，三歲以上同埋成年人啦，另外咧所有係可以接種疫苗嘅。人士，譬如啲老人家啊，咁全部咧去打曬疫苗，咁可以有一個免疫嘅屏障，保護呢啲三歲以下小朋友啦。咁另外咧，呢啲小朋友咧都要做足一啲預防措施啦，戴好個口罩，同埋咧要定時洗手啦，接觸完污糟嘢洗手啦，唔好即係亂咁摸眼口鼻啊。咁另外屋企咧做好個即係屋企嘅衛生啊，保持個人衞生啊，咁就可以咧保護到佢哋咧免受新冠病毒嘅感染噶啦。 好多謝曬關日華醫生，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行车正常。 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稍微多车一点。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30.4跌16.6，港交所340.4升4毫，友邦保险73.05跌咗2.05，快手71.9跌3.5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延长石油国际、直华集团、火岩控股、中国金融租赁同埋 Teamway International Group。五大跌幅股份系铜关黄金、克利斯丁、中亚希谷集团、GHW International 和阳光一百中国。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是 7.819， 日元 115.62， 瑞士法郎 0.929， 加元 1.284， 人民币 6.317， 英镑对美元 1.313， 欧元对美元 1.088，澳元兑美元 0.72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84， 港金是报18,74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2,006.49美元，卖出价刚刚转了2,007.23美元。港汇指数是报95.2，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理工湾位段较为多车啲。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油站，龙翔到龙尾就在这个天马苑附近的。港岛路面方面，湾仔菲林明道南行左转出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一带现时较为多车的。新界呢，屯门公路去元朗之前近住加隆村段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了，不过多车一点啦。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至到黄珠路那段呢，而家都是多车的。安全车速报告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残奥冬季两项男子中距离坐姿比赛，国家队刘梦图攞到今届的第八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整体个经济嚟紧嘅情况，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明白，喺而家大家都系心里比较彷徨，但系香港整体嗰个经济嘅条件咧，其实系俾到我哋一个信心嘅。当我哋个疫情系能够受控嘅时候咧，整体嘅经济咧系有能力系反弹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咧，佢话一个物件好抵，抵到烂，超级劲抵，劲平咧，我哋英文可以点样讲？呢、这个好耐之前都讲过一个啦，我哋可以好简单，最简单，最简单，最简单。It's really, really cheap. It's very, very cheap. C H E A P, affordable 咧，我哋都可以讲嘅。A F F O R D A B L E, affordable 就系咧系能够俾人负担得起嘅一个价钱嘅。It's really affordable. 另外一个 expression 我可以话 ，It's reasonably priced. Reasonably priced.R-E-A-S-O-N-A-B-L-Y 跟住 priced P-R-I-C-E-D 就係呢佢個定價呢非常之合理嘅咁當然意思上都有少少唔同啦另外呢我哋亦都可以話 It costs next to nothing 就係呢佢個價格呢差唔多好似唔使錢咁滯 It costs next to nothing okay? Costs C-O-S-T-S Next to nothing 好似接近呢係冇錢咁樣咁另外最後一個啦，就係 expression 好簡單咧，好常聽到嘅就 it's a steal, it's a steal 呢個咧係一個令到買嗰個有好似偷人錢嘅罪疚感嘅一個 bargain 嚟嘅 steal, s t e a l 一個名詞嚟嘅。好，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首先咧，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亦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顺天村天瑶楼同天荣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今日嘉湖山庄上回居第五座、屯门翠宁花园第四座、第五座同埋第六座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嗱，咁啊，林志恩啊，继续咧倾一倾咧，有关于呢个快速测试嘅情报平台啦吓，启用咗之后咧嘅一啲嘅问题啦。嗱，因为咧，如果根据翻而家卫生防护中心嘅说法啦，就系如果你喺嗰个平台度。情報咗咧，咁其實佢就當你確診嘅，咁亦都會咧因應相關嘅情況咧發翻隔離令啦，同埋檢疫令咧俾相關嘅人士嘅。咁但係究竟呢個隔離令同埋檢疫令啊，有啲人就話、可唔可以當係一個病假嘅證明咧，或者向僱主去證明就係你需要喺屋企嗰度即係接受檢疫咧？似乎咧呢度到而家為止都未解決到喎。 係啊，嗱，因為咧未有嗰個快測申報平台。之前咧就當時僱主同僱員就之間有一啲嘅討論啦，就係、因為有啲僱主其實就唔係咁想接受嗰個快測結果做一個病假證明，因為你可以造假嘛，即係你可以攞人哋嘅檢測結果嚟申報。咁但係你有咗呢個申報平台咧，其實而家就變咗多咗一重政府嘅認證啦。因為你申報咗之後，有可能會去抽查，去做多一次核酸，而且虛報咧亦有可能影響你自己同埋屋企人嗰個檢疫安排。咁所以我認為咧喺個僱員嘅角度咧。你虛報嗰個機會係細咗嘅，但係就係陳燕平你頭先講嘅問題啦，即係對於個僱主嚟講，而家快測平台出嗰張嘅檢疫證明書，究竟佢係咪一張即係正式嘅病假證明啊？還是有一啲議員咧亦都建議，不如咧 嗰個平台同時提供埋病假紙啦，即係會唔會更加方便呢？嗱，我覺得呢個問題咧都要盡快處理，亦都要有一個劃一定義咧，即係唔可以由僱主自己去判斷究竟承唔承認嗰張證明書，因為呢個都係一個公共衞生問題，就唔純粹係一間即係公司嘅管理問題嚟嘅。 嗯，嗱，之前咧其實亦都有一啲嘅報道啦，或者有一啲嘅説法啦，譬如就係喺一個清潔工人，又或者係一啲地盤工人咁樣咧，咁就有機會咧係被要求。当他没有病征的时候，即是不用等他第六、第七日或者第十四日，样就已经要求他们返回工作岗位了。变成这个当然对于控制的社区感染会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于当事人来讲，因为他始终是未好返晒，你要他去没有病征就返工的时候，这个又不是一个合理的安排呢？但是另一方面呢，也都在一些雇主的角度嚟到講咧，又或者一啲人力資源嘅人士嚟到講咧，佢就會提出你頭先所講嘅問題啦。到底咧嗰個係咪一個即係確切嘅證明咧？雖則咧而家話衛生署佢哋會做一個抽樣檢驗嘅啫，咁但係始終佢係抽樣嘅啫，未必會個案咧都係捉中咗噶嘛。咁究竟應該點樣去判斷嗰一啲嘅快測嘅結果是真是假咧？咁同埋另一方面咧就係、如果有咗個隔離令嘅時候，照道理係咪都應該已經係需要啊俾個病假啲相關嘅人士咧？似乎呢點咧有一啲嘅做人力資源嘅人士咧，佢哋都有一啲嘅即係唔同嘅一啲嘅困惑啊。電話號碼18-7231。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意见呢？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谈谈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劳顾会的劳方成员邓家彪。邓家彪你好。 你好，你好，陈 燕平，林志恩，你好。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咧？就系因为疫症到而家咧，其实都两年几啦吓。咁关于隔离令系咪可以当做病假纸呢个问题？近排有冇一啲嘅新嘅进展咧？ 當然呢個係一個即係僱主認為有爭議嘅地方啦。但係隨住咧衛生署或者整個政府確認咧，係快檢都等同去核酸檢測站嗰度做一個嘅結果，即係等於一樣咁有效咧。其實係唔應該有呢個爭議。我哋某啲程度覺得都係少少叫挑骨頭。其實咧，亦都因為咁樣咧，喺勞工處三月初嘅時候，即係早於昨日公布嗰個所謂申報平台嗰陣時咧，其實勞工處已經有個指引出咗嚟㗎。即係個指引就係話咧，當僱員咧係做一個快測嘅時候咧，並且用一個可行嘅電子方式將個結果話俾僱主聽咧，其實僱主咧就應該咧係按嗰個嘅僱傭條例底下嗰個病假咧，即係如果佢本身係符合資格攞病假嘅，譬如佢係寫100以上嘅員工啊，或者累積夠病假嗰啲咧，其實就應該按嗰個嘅病假嗰個資格咧去即係放病假嘅。咁其實我哋翻翻轉頭諗啦，而家就因為嗰個疫情太過嚴峻啦。如果以前我哋諗三個月之前香港係點，就係話你有一單確診其實就即刻入醫院，醫生就二話不說去即係會有一系列嘅配套俾佢，包括個病假紙。但係而家根本就係好多打工仔想見醫生見唔到嘛，咁我冇理由確診咗，我仲要走落去睇醫生，而且一般私家醫生都唔會見佢哋噶嘛。咁所以如果就係斟酌喺任何一個所謂以前嗰種模式，即係有個所謂醫生簽嘅病假紙，我個人覺得有少少挑骨頭。更何況咧，琴日公布嘅嗰個嘅平台咧，其實都有啲工友咧，佢三月一號確診啦。咁啊，琴日公布咗平台之後咧，就真係用咗三個零鐘咧，佢就收咗一張咧隔離令。而嗰張隔離令其實個下面都有一個醫生去簽署噶。咁我相信呢個已經係足以去證明其實佢係有權咧。是攞到嗰個嘅有薪嘅病假咯，係啊。 嗱，但係呢個咧就處理到一啲有病假嘅福利咧嘅人士啦。咁但係譬如對於頭先咧我提到，亦都係有傳媒報道過嘅一啲地盤嘅工人啦，又或者係一啲清潔嘅工人啊咁樣。咁往往咧就出現咗另外嘅一啲嘅問題，因為有啲可能係日薪嘅形式啦，咁變咗當然啦，即係佢自己都想翻工啦。咁但係另一方面亦都係可能被要求翻工啦，咁呢一样嘢又点样去处理或者解决咧？ 两样嘢啦，第一样嘢其实法例上咧从来唔存在咧 一種工人叫做散工或者兼職，佢只會用連續四個星期，每星期夠18個鐘咧，就符合僱傭條例嘅定義咧，就會有相關咧僱員嘅福利，就係我包括頭先大家討論嘅有薪病假啦。咁如果你唔達到呢個連續四個禮拜每個禮拜18個鐘嘅情況咧，咁就法例上就真空咗，就真係話冇呢個有薪病假。咁到時會點咧？到時需要大概一年多前會有一個嘅關愛基金。因为关爱基金就叫确诊津贴啦嘛，当时都有啲争议啦，咁就系处理紧呢一类嘅问题，譬如佢系揸的士嘅自雇人士啦，或者是头先所讲，其实佢点都唔够写100嘅，佢中咗都有啲生活困难。不过咧，当时设计咗关爱基金呢个确诊津贴咧，亦都出现咗个问题，就是、因为当时始终就系医院状况比较良好啦，有確診個案係即刻入到醫院嘅，而家根本入唔到醫院，但係咧呢個關愛基金確診津貼咧，只係限制咧。要住院嘅先至有，所以呢度其实可唔可能即係去改善一下条款，或者喺未来嗰个失业援助嗰度都吸纳埋呢部分工友呢？ 嗱，你头先提到咧，关乎而家香港疫情嗰个严重嘅程度，就唔会有以前咁全面嘅配套。其实都同时，我哋好难完全杜绝到一个即系虚报嘅情况啦。咁我睇翻其他地方咧，譬如新加坡咧，佢都行一套类似叫 honor system， 即系一个信誉制度，即系话你要申报自己嘅阳性，咁雇主就俾病假。咁但系万一你系虚报咧，你就有一个法律后果嘅风险嘅。咁呢种做法喺香港可唔可行咧？你认为？ 其实而家呢个平台咧已經係要負法律責任嘅，即係如果你亂咁拎人哋嗰個嘅陽性結果嚟當作自己，其實都已經係負法律責任。即係話，如果俾人查到根本就唔係咁嘅事咧，就會係有刑事會被起訴。呢個第一，第二咧，其實僱主僱員之間而家我深信咧，真係咁艱難嘅時勢咧，冇乜僱員夠膽呃僱主，因為可能係冇咗份工，而家揾份即係合適嘅工係幾難啦。咁所以我反而就建議，即勞工處應該咧係用一啲大家接受嘅方式咧，係俾僱傭雙方去跟。我舉個例啊，譬如我都公開講過嘅，譬如唔止一張相啦，可唔可以透過拍一個短片，真係睇到嗰個員工佢點樣做一個檢測啦，或者喺嗰個用嗰個快速測試嗰個牌子上面有個比較嚴格嘅規定。我相信呢個已經係會令到即係呢啲相咁嘅猜疑咧可以化解嘅。 我想问咧，你哋自己本身有冇收过一啲投诉，就系即系佢系被隔离嘅，咁又或者系已经攞咗个隔离令嘅，但系雇主都唔承认佢可以享有病假咧？有冇收过啲咁嘅个案？ 有三类型嘅投诉，第一就系你头先所讲啦，陈彦平嗰种啦，即系雇主唔想认嘅，系要以前嗰种，即系有个诊所有个医生喺下面签名，就话你个sick leave系点样点样。但係通常我哋揾勞工處介入，尤其佢規模比較大嘅僱主睇到嗰份指引咧，佢哋都會遵從嘅矯正嘅。呢個第一種投訴啦。第二種投訴咧就係、是、亦都係法律真空啦。呢、這個我哋都要承認，就係、是、確診嗰緊係唔應該出去啦。但係緊密接觸者屋企人咧，佢就冇一個所謂病假嘅權利咯。呢、這個就係真係好大嘅法律真空嚟嘅。咁亦都真係好多咁冇得返工最少七日，咁呢度係我哋都希望政府關注啦。第三種呢其實就少數，通常會出現喺文職白領呢，或者可能係技術成分高啲嘅僱員嗰度，就係、是、嗰個公司已經配套咗啲員工呢在家工作，俾咗電腦佢啦，甚至可能分擔咗佢屋企上網嘅費用呢，然後就話喂你確診啫，但係我知道好多確診嘅 case 未必有病徵，即係未必會發燒啊，未必會好不適噶嘛，你繼續幫我做埋啲嘢佢啦。呢一種情況咧，反而咧都喺文職白領嗰個層面都唔少見嘅，所以其實呢種反而唔好添，即係佢又冇話我唔俾病假你啊，不過你病假期間要做嘢。咁所以我哋真係好希望大家即係本住員工的健康和安全去行事咯。 你剛才提到呢緊密接觸者，即他未必有一張正式的醫生紙，但你收到的個案裡面，那些僱主怎樣判斷他的僱員是否需要有病假呢？ 如果是純粹說緊密接觸者呢，其實現在這一刻很多都是不處理的，不會給病假他的。很多時候都是工會當求情的角度，喂，你幫下呢個工人啦，呢個會員啦，睇下可唔可能酌情去處理啦，就唔係一個法律咧，我哋拎上法庭一定會贏嘅 case。嗱，但係下個禮拜三咧，立法會就會有個僱傭條例嘅 修訂個手續，咁就係處理咧，就唔係處理呢種情況，係處理葵涌村。大家仲記得大概一個 檢嗰啲 嚇，係啦，個佢係陽性，自然就大家知一定係有個配套，包括病假配套。但係有好多其實係確當時檢測係冇事，但係冇得出去翻工要運六天七天嗰啲咧。咁當時咧就最後政府就承諾咧，總之受呢種檢疫嘅命令嘅影響嘅員工咧，都應該有個病假咧。其實就政府就應承咗喺呢個層面係做修例嘅。咁就下個禮拜三咧就會首讀。咁所以其實如果將當時葵涌村嘅情況擺翻今時今日，好多個住户可能上萬個家庭正在居家隔離，而佢係緊密接觸者啫，佢唔係確診陽性嗰個咧。我哋而家就係希望爭取到都適用喺呢個範圍咯。咁所以，但係無論如何，始終未三讀，即係未通過咧，就唔係一個法例嚟嘅。 嗱，但係如果根據你頭先所講咧，即係下個禮拜三會喺立法會處理嗰個僱傭條例嘅修訂咧，其實佢個精神就係話你要因為遵守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嘅規定咧，令到你活動範圍受限而缺勤，就可以視之為咧僱傭條例下低嘅病假日啊嘛。咁即係精神上面咧，就同而家你視為即係緊密接觸者，你要係進行一個檢疫咧，就應該係近似啦。但係咧，亦都係啦，一致啦。但係咧，亦都引致到另一個問題，就係因為你嗰陣時就係講緊葵涌村，即係一啲嘅居民啫。但係而家講緊咧快速檢測咧，譬如我哋睇到尋日啊上去情報嗰個數據咧，都已經有即係上萬嘅人啦。咁即係話佢個緊密接觸者咧，可能非常之多。咁站喺僱主嘅角度嚟講，其實呢個又真係一個可能會幾大嘅經濟負擔嚟嘅。 所以我哋都知，即係我哋唔能夠話嗱例就會收㗎啦，就一定吸足保涵蓋到。我哋一定係講緊要將呢個問題澄清。當然喺我哋個角度或者喺真係員工嘅角度，梗係希望都有啲保障啦。係啊，所以我哋就指望就係透過下個禮拜開始進入一個法案審議嘅程序，能夠釐清呢個問題，能夠變為一致咯。係啊， 好啊，鄧家彪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唔該曬嚇。鄧家彪咧係勞顧會嘅勞方成員嚟嘅，電話號碼18723111，有啲咩意見咧，打嚟同我哋傾傾啊。電話旁邊咧有位聽眾梁女士啊，梁女士你好，梁女士 你好， 梁女士。哦，梁女士會唔會行開咗咧？唔緊要，我哋睇下一陣間咧，可唔可以揾翻啊？梁女士翻嚟啊！不過咧，其實林志恩亦都另外一個可能係咪要考慮咧？就係、是、嗱，如果下個星期三先至立法會先至處理嗰個僱傭條例嘅修訂，咁其實係咪會有追訴期咧？ 係啦，呢段時間其實已經有好多人係透過嗰個平台申報並且獲得咗嗰、那個證明書噶咯。咁呢段時間嘅人應該點樣處理咧？係咪應該要調翻轉頭都要諗翻？ 系18723111，冯女士啊，你好，冯女士， 系到我啦， 系啊，到你啊，请讲啊，冯女士， 我系一个长者嚟噶，我因为咧，我用嗰啲检测包咧，我检测咧，我自己系阳性， 系， 咁咧我自我隔离七日， 系， 因为咧，我喺22号嗰日咧，已用检测包测试啊，但系咧我唔识睇啊，我唔识睇出咗条线啊。 系， 咁咧我就变咗又红又黑咁样喎，两条，咁咧我就自我隔离啦。咁我七日到3月2号咧，我自己咧，发现咧得一条红线哦。咁我因为咧我本身打过两针嗰啲科兴噶嘛，咁咧嗰个姓欧嗰个医生讲咧，佢话你喺七日内咧，如果系打过两针咧，你就可以咧自由喺社区走动啦嘛。咁我已经试咗个第七日咧系得一条红线喎，咁咧我跟住落咗街咧，再翻上嚟咧，点解咧红线下边个 T 字嗰度咧就多咗条隐约个红线喎？咁咧我就走咗去社区会堂嗰度咧，就用咗核酸检查啦。咁啊到夜晚黑8点钟咧，佢俾个信息我咧，就话我感染到初步阳性喎。咁咧，我本身个电话咧系冇上网噶嘛，只系打出打入噶嘛。 系。 咁我咧就佢 send 咗个医管局个电话俾我。我打咗39次啊。咁啊，先一次先通咗咧，佢唔系直接答我，就推咗我去咩社区嗰个咩中心嗰度啊。 居安抗疫嗰个热线系 咪？系啊。佢跟住咧就俾咗3个电话我，佢话你有咩帮到你咁啊？佢又问咗我好多嘢， 你本身有冇药食啊？你有冇嗰啲再检测包啊？咁我话我冇检测包，因为我啲系朋友俾我话做咗我嚟防身噶嘛。我因为我唔知道我自己做噶嘛。咁啊，跟住咧，佢就问我你有冇药？我话冇药，我得两粒必利痛，唔系得四粒必利痛嘅，我要悭住嚟食。咁咧，跟住咧，我打电话咧，佢俾咗三个电话我。一个咧就政府热线。一个就红十字会热线。呢两个电话都系废嘅。跟住咧，佢就俾咗一个邻舍嘅电话俾我。咁我就同佢讲，我话你可唔可以同我复那个社区会堂嗰个核酸检查， 冯女士啊，唔好意思啊，因为咧你个个案比较长啊，唔介意，我哋七点钟新闻翻嚟睇下可唔可以倾多一阵啊。 佢表示，尤其系需要确保特区政府更好提升管治能力，展示更高管治水平，喺重大问题上同中央合作无间。俄罗斯对乌克兰嘅军事行动持续。俄罗斯单方面宣布从当地星期二早上十点停火，在乌克兰多个城市设立人道主义走廊，其中首都基辅的走廊经白俄罗斯通往俄罗斯。至于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东部苏梅和南部的马里乌波尔的居民，除了可以选择到俄罗斯，亦都可以前往乌克兰其他指定城市。俄罗斯昨日亦都曾经提出人道走廊的建议，但部分只通往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乌克兰批评俄方的做法完全不道德，指乌克兰公民有权选择到境内其他地方。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到 40% 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晴干燥，明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下周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商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控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开。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出口，因为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九龙入口这边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龙尾就在竹园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慢车的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喺湾仔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轩尼斯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渣甸街嘅交界最右线咧，只系准电车行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拣饮品嘅时候要留意有几多糖分，千祈咪变咗饮糖水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1嘅。咁啊，林志恩喺七點鐘新聞之前咧，我哋就同一位一位嘅聽眾啊，馮女士傾緊嘅，係一位長者咧，講翻佢快速檢測獲得一個陽性結果嘅經驗嘅。請翻阿馮女士翻嚟先。 係啊， 馮女士，不如簡單簡單講先。首先就係你用呢個快速檢測，咁就跟住咧查到係陽性嘅，然之後跟住咧你有幾日冇出到去，跟住就再檢測，你就以為是一個陰性，咁點不知跟住翻到去咧，又發覺係有兩條線出現，跟住你就再去社區檢測嗰度就再去檢測，跟住就話你係陽性嘅，咁然之後你就打咗幾個嘅電話，咁就有一啲又提供一個醫療資訊俾你，另外有一啲咧就即係主要關注你嘅藥物需要，但係你係咪覺得幫唔到手啊？ 係啊，因為咧我想想。即系我又系独居长者嚟噶嘛，咁我想打翻俾医管局嗰度想讲，我独居长者咧，我可唔可以喺家居自己自我隔离咧？我唔需要去嗰啲咩隔离措施嗰度啊嘛，因为我本身个范围咧，我系住公屋噶嘛，因为我独居，我自己住一个单位噶嘛，我意思咧，我打俾佢，我需唔需要隔离？但系咧，我打咗40次都打唔通喎。最后嗰次先打到其他嗰、那个咩中心嗰度，佢俾咗我几个电话，我都系冇用嘅。 我想问下，而家你仲有冇病征，或者仲严唔严重啊？而家嘅情况？ 我而家冇症状噶啦，因为我早两三日咧，我又用咗快速测试咧，我系得一条红色线噶。 不过你而家冇病征啦，系咪即系你已经恢复翻喺个社区度活动嘅咧？ 我仲未噶，因为我听日先，因为咧 听日先至满期， 第七日啦，咁我总数咧自我隔离已经系14日噶啦。 即系佢已经系去到未接种疫苗嗰个标准。 咁咧，但系咧，嗰度医管局嗰度话一定要我通知啊嘛，因为我用咗核酸检查初步系阳性嗰度啊嘛，因为我复唔到佢啊，我去嗰啲咧有上网嗰啲地方咧，个个话知道我系有呢个症状咧，个个都好似怕咗我，好似当我系鬼咁啊。 是吓， 咁我唯有打电话嚟俾你哋睇下咩可以俾我直接通知话。我已经是自我隔离，我是无事的了，我已经是。 好啊，多谢晒阿冯女士的电话，可能也都讲了一些长者的难题的。不过呢，即是因为每个个案都各有不同啦，咁或者喺度都讲一讲呢一啲热线嘅电话啦，睇下可唔可以帮到佢哋啦。民政事务署为居安抗疫计划呢设立咗一个24小时嘅电话热线嘅，就係1833019，咁有需要嘅市民呢係可以打电话去啦。如果呢你係想攞一啲嘅防疫资讯同埋医疗协助嘅话呢，就可以打去医管局嘅热线，而医管局嘅热线呢就係1836115嘅。咁此外啦，如果你係用快速抗原测试检测咗係阳性嘅，但係你又唔識得上网去嗰个平台度登记，咁亦都可以呢打一个电话号码，嗰个就係1836119，就係一个自动系统呢登记你嘅身份证文件呢同埋电话号码，咁卫生防护中心呢之后就会联络你㗎啦。咁至于呢头先冯女士都提过啦，红十字会呢亦都有一个叫做抗疫同行嘅热线嘅，个电话号码呢就係3628-1185。咁呢个热线呢就可以提供到一啲嘅抗疫资讯啦、心理支援啦、防疫嘅措施同埋啲嘅社区服务嘅，包括係可能为有需要嘅人士呢即係送药。咁但係我諗林子欣头先各位听众可能反映到嘅一个问题就係、热线係有喺度，不过可能都要连续打多次呢先至打得通。 同埋佢亦都冇可能即係长期即係七日又七日咁样自我隔离，因为佢始终如果冇人送物资嘅话，其实佢都冇可能继续係留喺屋企太耐嘅时间。 咁所以可能呢即係要打到去呢啲热线嘅时候呢、可能相关嘅方面呢都要解答到呢啲市民面对嘅问题。咁究竟物资係点样呢？其实 家係有一啲嘅市民咧，可以打一啲電話咧，係可以有需要嘅話咧，可以獲得一啲嘅物資送上去嘅。咁但係由於即係需要嘅人都比較多啦，有陣時就可能未必咧即刻提供到個服務啦。咁但係可能對於某啲聽眾嚟講咧，或者某啲人士嚟講咧，佢哋最緊要獲得嘅一個資訊咧，就係點樣先至可以叫做解除嗰個隔離，尤其是如果佢係用經核酸檢測嘅時候，咁譬如好似馮女士呢一啲嘅長者咧，可能呢個就會比較關注啦。多謝曬你啊，馮女士。嗱電話旁邊咧，我哋又有另一位嘅聽眾啊，陳女士，陳女士你好。 係啊，我想講嘅嘢咧就係咁嘅。如果咧就個濫用啊，頭先我聽鄧家彪講咧，佢就保障曬啲僱員，咁咧僱主就完全唔理。咁咧就有個個案，俾個例子你啦，有個雇员叫咗佢唔好去疫区嘅，系都要去，去到翻嚟咁啊要隔离14日。咁啊呢段期间咧个雇主就衰晒啦，因为要俾即系佢又唔敢俾佢翻工啦，惊佢搞到成间公司咧就系lock down 噶嘛，又要清洗又要消毒。咁如果个雇员系都唔听劝告，特登去呢啲咁嘅疫区 expose 自己。跟住就返嚟，佢其中一个同佢食饭嗰个朋友呢就快测阳咗啦。咁个雇主就要承担晒佢成个嘅 quarantine 嘅 period。咁呢我哋做雇主就不如执咗佢啦，直头好似啲食肆咁不如冇开啦。咁嘅意思囉。咁呢个个案呢嗰、那个雇员咁我又唔想炒佢啦，当然。咁呢就要同佢商量，即係你就话出一半嘅粮，我唔会炒你，亦都唔想你返工。亦都唔想扣你价，但系每人出一半咯。咁咧，我头先听邓家彪咧，佢嗰条法案咧咁样递上去，咁啊保障晒雇员嘅话咧，我哋做雇主嘅话咧，就不如执咗间公司好过啦。 多谢晒啊，陈女士啊，亦都反映咗雇主嘅一啲嘅顾虑啦。呢个可能去到立法会再商讨嘅时候咧，即系相信都会有唔少嘅一啲嘅讨论啦，或者有其他嘅角度咧可以提出到嚟啊。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啦，我哋同大家讲讲另外嘅一个议题啊，就系有关于暂缓追租咧呢一个嘅做法。因为寻日咧喺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入边倾啦，咁政府提出一啲修订建议噃。 18到35岁的你，如果有构想又有胆量去讲出你的想法，可以透过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意见，等你的构想好像灯胆咁发光发亮，一起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3月15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一下吧。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正式推出2019冠状病毒病快速抗原测试阳性情报平台。我们鼓励市民第一时间如果有个阳性的结果是向我们去情报。医管局的同事亦都会尽快以互信灵向高风险的感染者联络，提供分流分层的医学支援。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今日是三八妇女节，每年今日都会有人检视妇女权益和社会平权议题。妇女权益应该从何说起？男女平等是不是遥不可及呢？先进国家又是不是比较重视这个议题？岑日飞、文杰华、海林一起三八妇女节谈女权。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志恩暂缓追租咧呢一个嘅立法建议啦，就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喺财政预算案入边提出啦。咁但系提出咗之后咧，都引嚟唔少嘅讨论啊，特别系业主方面咧就觉得似乎对佢哋系咪欠缺保障咧？嗱，寻日啦喺立法会嘅工商事务委员会咧，政府咧就再提出咧五项嘅修订建议嘅。其实咧最主要就系咧有两项嘅，第一个咧就系将嗰个保护期原本 本就是说三加三，即是三个月之后可以再延长三个月，现在就改为只是得三个月的保护期了。第二就是说如果在保护期入面那个商户和那个业主是达成了个减租协议，那相关这个暂缓追租的措施亦都是不适用的。而第三个的修订就是正式是立法建议受影响的物业是可以顺延缴交差饷的。 如你刚才所说，其实现在新的建议版本我就认为对于业主的保障就多了的。因为原本预算案公布的时候它有一个日落条款就是六个月，但现在它就不加入一个额外延长三个月的选项。我想对于那个业主来说那个确定性会高了，即起码不会是六个月都暂缓追租先。另外呢我都认为对于一些业主是有些让步的，因为呢那个条例的原意啦，即根据政府所说就是希望业主和租户有多些空间去重新去商讨个租约嘛。咁所以如果呢双方在那个保护期入面他们已经谈定数了，即是有一个新的协议安排的话呢，个暂缓追租的条例呢就不适用。咁这一点呢在原先政府预算案的时候呢就没有提及的。咁可能他因为顾及了呢现在有很多业主，譬如有些商场啊或者大业主，其实都同一些指定行业的商户呢都谈好了一个减租的安排的啦。咁所以在新的修订之下呢，这类的减租安排呢就不会受那个暂缓追租的计划会影响了。 但是除了这两点修订呢，过去在讨论的时候除了大地产商呢，一些小业主呢都有比较多意见的，特别就是一些长者呢，他们可能是靠着一个铺位呢，每个月的租金呢去维持他们的生计的。之前呢陈茂波司长他在不同的访问里面呢提过一些修订呢，现在都是正式在整个的立法里面呢会提出的了。就是包括了呢就是在貸款人在保護期之內是可以暫緩向業主追討相關商業處所的貸款，這個就主要要透過金管局和銀行各方面去做。另外就是對於一些特別是小業主，就是以個人名義持有單個商鋪收租而且是賴以為生，政府就會透過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提供最多三個月的租金的免息墊資安排，上限咧係10万元嘅。但係雖則咧，即係做咗呢個安排之後咧，有一啲嘅小業主咧，可能都會憂慮啊，會唔會就係喺呢個保護期入邊，有啲人真係解咗約嚇，又或者係即係離開咗執咗粒，你完全追討唔到嘅咧？咁對佢嚟講，其實你就算有個墊資啊，或者係即係銀行暫時唔追佢嘅貸款啦，但係對佢嚟講都會一個損失嘅。 另外都有啲細節上問題咧，譬如你頭先提嗰個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咧，佢都有一個嘅要求，就係你要係以呢一個嘅商鋪收租而且賴以為生。咁我哋點樣去界定係一個叫做賴以為生嘅收入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另一個問題咧，我諗對於嗰啲租户嚟講咧，嗱，因為而家其實就係靠租户同個業主啦，喺呢三個月嘅時間去再傾過一個新安排。咁但係究竟咧，即係業主會減幾多租呢？其實呢個都係即係租户自己同業主傾，即係政府就唔會去介入你哋雙方去傾嗰個協議嘅內容嘅。 会唔会系导致咗一啲可能真系好象征式地 系啦，即系可能2%咁算唔算要减咗咧？ 但系又可以令到佢得到一个保护咧，系免受法律所追究咧。其实咧，如果根据而家嘅建议啊，如果业主喺三个月之内嘅保护期咧，采取任何嘅指定行动咧，都系属于犯罪嘅，系可处咧唔少于50,000元啦，同埋咧系即系相等于咧佢声称逾期未俾嘅租金嘅2倍嘅罚款嘅，而差饷物业估价处咧，到时就会作为一个執行部门啦，收到投诉嘅时候咧，就协助跟进同埋執行法例嘅要求嘅。嗱，听咗头先嘅一啲嘅简介啦，你觉得咧可唔可以处理到即系喺当初提出建议嘅时候一啲嘅忧虑咧？电话号码18731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系业主嘅。就是咧，系工商铺中小业主大联盟的发言人蔡志忠啊，蔡志忠你好。 你好， 你好， 系嗱，官府咧，琴日所提出嘅五点修订啦，亦都会系即系写入去相关嘅立法条例啦。你觉得可以免除到你哋业主嘅忧虑未咧？ 嗱，坦白讲咧，即系政府做呢一个修订咧，都系唔容易嘅，因为佢哋其实都好不一向都好强硬啊。咁但系咧，就我哋将其实将我哋嘅现实嘅环境咧，佢一啲租户同即系嗰个业主之间一啲交租嘅情况，都反映俾嘅政府知嘅。咁所以佢愿意做一啲即系轻微嘅即系调节啦。咁但系其实未如理想嘅，因为即使咧佢叫我哋喺即系自行去即系调节啦，自行去重构呢个租约啦，咁如果倾得成嘅话咧，咁嗰个条例咧就唔生效嘅，就即系倾得成而唔交租，咁我哋就可以追啊咁样。咁但系咧呢个，因为个条例咧冇一个清晰嘅指引，即系譬如话究竟点样样先至叫可以倾得成咧咁样。咁咧，但系我哋嘅理解咧，就其实业主方面咧都系有一个即系共识嘅，即系话咧心目中有把尺，即系大致上我哋点样同个租客倾个减租。其实坊间咧通常都有一个嘅误解啊，以为业主唔减租，其实业主咧就减紧租嘅。就以我哋为例咧，我身边啲朋友都系啲工商铺业主啦，咁大中小都有嘅，咁都系分别咧系减两三成至到五成不等嘅。咁视乎嗰个租客而家目前面对嘅困难啦，假设佢系一啲受影响要停业嘅商户咧，我会减多啲嘅。咁一啲咧冇咁受影响嗰啲就会减少啲啦。咁当然啦，有啲生意好咗嘅，譬如超市啦、街市嗰啲咧，咁當然冇得減啦，因為生意好過以前一倍咁滯，係嘛？咁所以我哋係因應嗰個實際嘅情況而定啦，即係同埋目前嘅情況咧，我哋願意咧，我哋希望同啲商户咧係共度時間啦，即係大家有商有量，即係我希望我哋減租，咁佢哋亦都願意交租，咁大家將件事咧就比較上係唔好即係僵化或者唔好對立面啦，因為其实租户同业主之间都是一个同坐一条船嘅，即系租户做得唔好咧，业主都冇招收啦。所以我哋唔系想逼走佢嘅，咁所以嗰个政府或者坊间有嘅声音咧，话业主赶住啲租户咧，其实系有啲唔解嘅。咁同埋咧，你哋大家都知道啦，其实有啲商户系大过业主嘅，即系例如一啲譬如连锁店啊，好大间嘅，佢有钱嘅业主添，系咪？所以嗰个咧唔能够将嗰个责任咧完全咧就系归于嗰个业主嗰一方面啦吓。咁业主同样亦都面对一个困难，即系假设一啲细嘅业主咧，佢都要供楼啦各方面。咁所以呢一个，我觉得应该大家互相去了解，咁同舟共济，咁将件事咧做好啲啦。咁如果你话政府要学外国啦，咁其实外国就一啲学一，即系学到一啲又唔学一啲嘅，即系我听过啲局长啊、司长都讲过，就系呢个条例咧就唔系香港独有嘅，系参照外国。咁但系咧，美国咧就喺旧年嘅九月份咧就出咗一个政策咧，就佢哋系有拨出470亿美元咧，系帮助呢啲业主同租客去交租嘅。咁佢哋嘅内容系点咧？就我再了解过咧，佢哋系如果嗰啲租客同业主倾减租嘅时候，业主肯减八折，即系打八折租金。收八折嘅话咧，而呢八折嘅租金咧就由政府全数支付嘅。咁呢个咧，我哋一早工商铺业主大联盟已经提出啦。第一次咧就话八折，咁你不如政府做个担保啦。咁政府都唔肯。好啦，跟住我哋再提，都不如咁啦，433啦。咁你政府出四成，我哋一人出三成啦，吓。咁佢又唔肯。咁结果咧，最尾咧，最终有一个方案就系嗰日出嘅琴日出嗰个方案啦，就系话咧。佢係將嗰個三個月咧就唔再延長啦，就係三個月啦。咁咧，另外咧就係嗰個租金嗰方面咧，就業主同租客自己傾啦。咁你肯減租，咁就傾得掂咧？咁呢條例咧就唔生效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覺得都政府都有讓步嘅。不過咧，就呢、這個點樣傾咧，就冇一條即係清晰嘅線啦。咁變咗我哋希望咧就係、是更加可以即係、清楚啲，等大家有個指引咯咁樣。咁呢個都係。相对于嚟讲，之前嚟讲都系一件好事，我觉得系比较和谐啲咯。咁啲租客咧都系达到目的嘅，因为佢目的系想减租嘛，唔系想赖租嘛。咁个业主嘅忧虑咧就系惊你三个月后、六个月后你累积嗰啲租金咁大嘅时候咧，你有冇能力去交？咁今天一个月都冇钱交咯，咁三个月后六 系背后点交租咧、 啊？不如蔡志忠啊，即系我哋又再倾一倾另外嘅啲点啊，好嘛？ 系我就想问一问咧，关于嗰个免息垫资嗰个金额嘅问题，因为而家政府就会提供最多系三个月租金嘅免息垫资安排啦，咁但系有个上限就系十万嘅，但系对于小业主嚟讲咧，其实十万蚊够唔够去处理佢哋个现金流问题？因为可能佢哋平时收租其实金额三个月都已经过十万蚊噶啦。 其实呢个政府呢个咧，佢做呢个咧，就证明佢哋对个市场都唔系太了解。其实佢哋即系我觉得佢财政司入边下边一啲工作人员咧，即系对嗰个租务市场咧系唔系有充分嘅了解，或者佢听到净系听到一边嘅声音。咁其实呢啲咧，对于一啲坦白讲，工商铺嘅业主咧，有少啲铺位咧，坦白你有一个铺两个铺咧，其实佢都唔系话即系好细好细嘅业主仔啦。咁如果你话净系贷款俾佢十万蚊三个月，又贷款咯，唔系资助佢，咁你 借嘅啫， 啊仲要还嘅，你话可以帮到佢啲咩咧？咁而且呢一个申请嗰个手续，我相信都好繁复，你真系要证明到嗰个租客冇交租，跟住你之后再申请几时批俾你咧？咁你如果你假设你嗰个真系好穷嗰个业主，你真系冇钱供楼，你申请得嚟都俾银行告咗你啦，系咪先？所以嗰个咧系。佢係諗住攞一啲嘢出嚟安撫下你啫，但係實質係幫唔到件事嘅。 嗱，但係蔡志忠啊，即係起碼咧，如果根據政府嘅説法咧，都會有之前嘅一啲嘅按金咧喺手噶嘛。咁同埋，如果嗱，佢琴日就舉咗一個好清晰嘅例子嘅，即係假設條例咧係四月一號生效咧，保護期咧就會係四月到六月。咁你只不過就係四月到六月嗰期間咧嘅法律行動咧就會暫停，你就可，但係你仍然係可以追到咧今年一月一號之前嘅租金。其實某程度上係咪已經考慮到業主嘅權益咧？ 錯嘅，嗱，你如果由四月開一日先開始嘅話，但你有好多係你追溯到一月份啊嘛，有好多租客一月已經冇交租噶啦，咁即係話咧一至到六月呢六個月內咧，你都收唔到租，係咪先？因為四至六月係三個月啊嘛，咁一月份已經開始計嘛，即半年啦，半年冇租收啊！咁即使佢有三个月按金，有啲冇嘅，有啲一个月一两个月嘅。即使佢有三个月按金，你到六月或者七月一号先可以追，你追得你排得住嚟咧，基本上有半年，三个月至六个月啦。咁咪即系成年嘅咯。咁你三个月嘅按金够咩咧？咁同埋最大嘅问题就系你会引起社会矛盾啊嘛。本来嗰个租客好乖，系好诚信嘅。你有咁嘅条例，咁佢咪唔交住咯？ 好多谢你啊，蔡志忠吓，因为咧时间所限，我哋暂时倾到呢一度啦。咁啊，蔡志忠亦都讲咗嘅意见就系，可能比较好咧，就系政府有某程度上面嘅补贴啊。你又同唔同意咧？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消息指，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早上会见港区的全国政协委员。按照大会日程，部分界别听日上午举行界别协商会议，其他界别举行小组会议。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日前已經分別接見港澳政協和港區人大，主要談及本港第五波疫情。本港新增28,475宗經核酸檢測確診的個案，快速檢測陽性平台截至午夜收到17,236宗情報，14,715宗為有效的情報。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說，數字並沒有進一步爆發上升，可能是市民配合加上政府的社交距離措施，令到疫情有跡象回穩，相信觀察多一兩星期，疫情走勢才會較為明朗。政府下個月發放首階段5,000元消費券，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學玲說，少數市民的帳戶失效，他們要在今個月25日之前重新登記，其中八達通有57,000張卡退回，市民可以致電熱線索取登記參考編號，以便在網上更新帳戶。 熱線啟動的頭四個鐘頭已經處理1200個查詢，只有約200個涉及查詢登記參考編號。黃鶴玲提到，有長者昨日親身去到臨時服務中心，相信他們可能誤會要再登記才可以領取消費券。一名男子經審訊之後被裁定在2019年國慶日在屯門大會堂外參與暴動、襲警等三罪罪成，被西九龍裁判法院判監四年。裁判官說，被告葉浩軒辯稱案發時候為拯救被制服的女友而衝向警員，講法是置法律於不顧，和用私人方式解決糾紛無異。裁判官說，被告非帶領或號召角色，暴動沒有預謀，維持僅十多分鐘，大部分的暴力行為在被告被制服之後發生，但被告的行為激化其他示威者襲擊警員，潑灑腐蝕性液體造成九名警員和記者受傷，屯門大會堂周邊設施亦都遭受嚴重破壞，加上被告帶備噴漆和襲警，最終暴動罪判囚四年，管有噴漆意圖作非法用途和襲警罪分別判囚6星期和3個月同期執行。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晴乾燥，明日早上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約16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氣温約22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下周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暂时回复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就九龙入口比较繁忙少少啦。港岛路面方面，利源山道近住轩尼斯道就比较多车一啲嘅，而为咗改善铜锣湾一带嘅交通情况，利源山道介乎启超道至白沙道嗰段咧，已经系临时改为单程去轩尼斯道，经过时间大家留意一下。利源山道近住这个轩尼斯道嗰度咧有啲改道措施嘅。而湾仔永丰街咧都有道路工程嘅，由而家去到听朝早上嘅10点，所有长过8米嘅车辆禁止喺皇后大道东左转上去呢个永丰街嘅。安全车速报告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啊，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千祈唔好揸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看到整个疫情有些什么措施在这个阶段可以再做的呢？港大感染和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现在就还是在那个疫情的爬山阶段，市民大众其实就有很多东西可以配合的，其中就最重要就都是接种疫苗。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我是胡鸿钧，想提提大家， Omicron 已经打到来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起建立一个坚稳的疫苗抗疫堡垒，砌低 Omicron 打好这一场仗，大家快点打针，一起同心向90%的接种率迈进。 接种疫苗除了可以保护自己， 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嘅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的。林志恩啊，刚才咧我哋就同一位业主的人士咧就倾过啦，就系关于咧系立法暂缓追租啊，由原本嘅3+3，即系3个月加三个月啦，而家咧就只系咧得翻3个月嘅保护期啦。但系咧似乎系咪都仲有一啲嘅之前啊各界提出嘅关注点咧系未解决到嘅咧？就系包括咗你喺3个月嘅保护期之后咧，其实咧个业主是否可以一次过追返晒即係你所有嘅租金，咁到时会唔会对于嗰啲租客嘅负担係更加大呢？咁同埋就係头先亦都蔡志忠亦都提过一点啦，就係、究竟佢本身嗰个嘅按金係咪足以弥补到佢而家嘅一啲嘅租金收入呢？ 咁尤其是呢几个月呢，其实我哋见到一啲大型嘅连锁店呢都暂停营业，或者佢哋缩短咗营业时间啦，咁何况係一啲即係細嘅租户嚟講，佢哋嗰個營運都會受到影響。咁究竟如果即係3个月之後啦，咁業主一次過要佢哋去還租嘅話，其實小商户係咪都有一個足夠嘅現金流去交租咧？還是只不過係延遲3个月之後先結業咧？咁呢個都係一個租户好擔心嘅問題嚟嘅。 仲有一個都比較即係新嘅修訂咧，就係、如果佢哋係喺保護期入邊咧，達成一個減租嘅協議嘅時候咧，咁到時就即係是可以獲得一個豁免啦。嗱，咁啊，電話旁邊我哋不如請嚟咧，就係批發及零售界嘅立法會議員咧，邵家輝同我哋傾傾呢一點啦。邵家輝你好。 Hello， 主持你好。 系嗱，邵家輝，我想請問就係、加入咗呢一個嘅豁免條件，如果業主同個租户喺保護期之內達成減租協議咧，就唔受個措施規管。嗱，呢一個嘅豁免條件會唔會係增加咗業主同個租户去商討減租嘅誘因呢？ 完全同意嘅，因為其實今次呢個條例嘅話咧，我覺得会有啲好处呢，就係、拖长咗可以令到大家有时间再諗清楚啦。咁如果租客嘅话呢，即係其实喺而家咁嘅疫情嘅情况之下，即係冇晒生意，咁佢都可以唔使话突然之间个业主要去即刻找数，佢冇钱找，可能即刻就要拉闸啦。咁亦都有啲时间可能俾佢睇下资金点样去转啦。咁而更加重要一点呢，其实就係令到嗰个嘅商户呢，其实可以同个租客呢去讨论呢个租金嘅时候呢嘅筹码其实係会多咗嘅。咁嗱，点解会咁讲呢？就係、正如出面都有啲朋友讲啦，就係话佢哋啲业主其实最担心嗰、那个租客其实累积咗起租金，去到最后尾嗱几个月之后呢，可能有机会一拉闸其实佢就走啦。咁如果一个业主喺呢个情况之下担心佢走，咁如果租客同佢讲话，咁不如大家将个租金调节下啦，我个个月都找俾你。咁我相信呢嗰、那个业主呢，其实佢会愿意调低个租金，宁愿收少啲，但佢每个月都收好过呢俾佢累积去到最嬲尾一嚿。如果佢係一间有限公司嘅话呢，可能其实追都追唔到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呢，我听到出面而家其实都减租嘅情况呢，其实都系多咗好多。嗰啲业主开始其实都明白呢个道理，而啲商户呢都明白到呢个道理呢。咁所以增加咗佢大家讨论呢嗰个去一齐去睇下点样共度呢个时间去减租嘅情况系会比较多咗。 咁今日咧亦都听到有啲租户即系有两点提出啦。咁第一就系佢哋咧担心咧，其实嗰个减租嘅幅度啊，其实冇一个要求噶嘛，嗰、那个豁免嘅条件上面。咁另一个咧就系因为即系有一啲小商户担心咧，就系过3个月之后咧，其实业主就一次过收租，其实佢都冇能力去还钱嘅。咁其实对于嗰个租户嘅保障够唔够咧？ 嗱，先讲，如果过3个月之后，其实个租户要去个业主要去一次个还款的话呢，咁其实就算唔吞3个月，其实佢个个月都要还嘅。咁呢一个佢自己心中要有数啦。咁如果佢真係諗住换生意，其实根本都做唔到嘅。3个月之后帮完你，甚至乎即係个租客减完租俾你，其实你都係做唔到你諗住结业嘅。 咁可能其實會唔會早啲其實結業，可能雙方即係和平分手會更加好啦，係咪？咁至於睇你第一點提嘅，你可唔可以再重複講咧？ 嗰個減租嘅幅度，即係會唔會有啲象徵式減租嘅情況咧？即係為咗要豁免，係啦。 嗱，呢個豁免嘅話係要雙方同意嘅嘛，係咪？咁你話個業主就去同個租客講話，我減一個 percent 俾你啦，咁你同我簽咗之後，咁去豁免啦，咁你估下個租客佢會唔會真係幫佢簽咗咧？咁樣，咁所以喺呢個豁免嘅條款之下咧，即、就、係、是、要雙方同意的話，我相信咧就係、是可以出盡到佢兩個去坐低就好好地去傾一個合理啲嘅價錢咯。咁有啲朋友喺出面都有講嘅，即係見到近排有啲我相信事實上咧喺過去呢兩年嘅話咧，其實有唔少嘅發展商其實真係有減租嘅，唔可以講冇嘅。你甚至乎你見到近期有個即係去太古地產講話，喂，去到4月20號嘅話咧，如果嗰啲被定業住所嘅話咧，佢一蚊租都唔收嘅。咁呢啲嘅朋友嘅話咧，其實呢個條例對佢係完全係冇用冇意思嘅，因為其實佢都冇收佢租，係咪？咁如果假設嗰個嘅業主喺個過程裏面，其實佢都真係好大幅去減租俾咗嗰個租客，咁如果租客嘅話咧，佢願意。其实每一个月，咁我宁愿你平咗咁多，譬如我每月我都俾你啦，咁样，咁其实更加显示到个租客其实佢系有对于佢门生意其实有信心咁样做落去咯。咁如果假设嗰个租客同嗰、那个个租客同个商户走去倾嘅时候咧，即系个业主就同个租客去倾嘅时候，那个租客嗰度完全调翻转，佢冇信心，即系佢唔想同嗰个业主去倾嘅话咧。即係就算佢減租，佢都唔可以傾嘅話咧，咁可能其實根本佢本身自己佢可能做唔到，佢都冇信心做，咁啊不如如果係嘅話，佢哋就早啲結業咗，其實可能就會對大家雙方做好啲啦。 好。咁如果从嗰个业主嘅角度去睇咧，因为其实今次都算系对业主有啲让步啦，包括就系嗰个日落条款咧，其实本身就6个月嘅，咁但系而家就唔会再额外延长3个月啦。咁另一个咧就系头先所讲啦，即系如果你哋其实已经系减咗租俾租户嘅话咧，就唔会受呢一个暂缓追租嗰个法例所影响啦。咁喺你角度去睇咧，其实而家业主系咪都已经觉得系有一个充分嘅保障？仲有冇一啲即系认为再需要让步嘅地方？ 喺业主嘅角度就当然最好希望就冇呢个条例啦，系咪？嗱，我呢度或者我讲少少啦，即系作为自由党，其实我哋过去最维护自由经济，其实应该就系我哋嚟嘅，我哋又最唔赞成派钱噶啦。但系你见到呢两年嘅话咧，其实我哋行得好前嘅，不论叫政府其实啲唔同嘅资助啲基金啊，咪又叫政府派10,000蚊现金啊，又派5,000蚊电子消费券啊，100%信贷保证，即系等等呢啲，其实我哋都行得好前。甚至乎今次呢个条例，点解我哋都会同意咧？就因为你要大家要知道喺而家呢个疫情嘅情况，唔系一个正常嘅情况做生意嘛。正常嘅情况做生意，你投资得唔好嘅，咁你咪会蚀咯，因为不停赚嘅。但系而家一个唔正常嘅情况就系、是、啲人想开门做生意，勤力。你政府立個法例，你開門話我拉你你犯法嘅，咁嗰啲人其實佢又要交租又要出糧，咁即係等於你要逼佢破產，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唔正常嘅情況嚟嘅，所以點解即係財政司會即係諗到今次呢個方法出嚟，希望喺個租金度大家再俾佢騰騰啦。咁如果你問我最好係政府可以幫嗰啲被勒令停業嘅處所，其實你應該幫佢找咗租金同埋你工資，咁樣先至比較。符合公眾嘅利益嘅，咁但係政府而家話冇錢啦，咁希望佢租户為你幫手去傾下啦咁樣，咁佢呢一個政策，我可以好肯定講俾你聽，佢係傾斜於商界嘅，佢傾斜於商鋪嘅，而係唔係非法地產商嘅，唔係非法大主嘅，一定係噶啦，佢擺明就偏幫嗰啲而家係被勒令停業嘅商鋪噶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佢唔係咁樣嘅話咧，可能而家即時嘅話咧，馬上其實可能置業潮咧就馬上開始，咁好多人保唔到間公司嘅話咧，個失業率馬上就會飆升。 好啊，邵家辉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啦，唔该晒。邵家辉咧系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嘅议员嚟嘅。跟住咧要同大家读一则咧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顺天村天瑶楼同天荣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今日嘉湖山庄上湖居第五座、屯门翠宁花园第四、五及第六座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在落楼检测，有位听众张女士喺度啊，张女士你好，有咩睇法？ 主持啊，你好啊， 你好， 我哋本身咧就系、是、咧都系屋企咧就系、是、有几个铺咧系收租咧，就有两个伙计系帮手做下维修啊嗰啲嘅。 咁另外我哋本身全家咧都系靠呢啲咧，除咗佢开支之后咧，我哋系靠佢嚟咧维生嘅。咁我哋基本上而家你政府讲嗰个话，私人业主啊一个嗰啲咧，基本上我哋已经系冇担保噶啦。 嗯。 但系我想同你讲，因为疫情咧，其实唔系而家开始嘅。 嗯。 基本上已经系三年啦，我哋一路以嚟咧都系一路系减紧租，就算你业。政府唔讲呢样嘢，根本就一路减紧租。我都试过有租客系一路我等佢三个月，我已经系俾咗好多时间去，佢一路都唔交租。结果我第四个月先开始追佢租，我去法庭申请，你知唔知租咗搞几个月？我根本系八个月都冇租收。你知唔知我哋业主有几惨啊？但系你哋咧一面倒咧，就成日觉得业主系罪人，业主应该要共度时间。但系我哋咁耐以嚟三年啦，业主有冇人同我哋业主共度个时间咧？系冇咯。我哋一路都系要供钱俾银行，一路都系要还息俾银行咯。其实真系对我哋业主系好唔公平咯。如果你今次讲呢条条例咁样要出嘅话， 嗯，系张律师而家佢做咗一啲嘢，系清晰。 但系你知唔知咧？嗱，你讲而家话系三个月 ，OK 啦。 咁但系你知唔知我而家想话俾你听？我而家手上有几个租客，都系个几两个月冇交租噶啦，已经。佢一路如果再学你话斋四至六个月，又系要豁免，一路又系唔交租嘅话，我根本再等佢法庭申请得嚟，再之后嘅话，我起码九个月十个月。我谂你哋好清楚，其实申请要收翻个租咧，系需要几个月嘅时间嘅，我哋去做。 嗯， 唔系话我一申请即刻俾翻我。你知唔知我哋好惨啊？如果你系个租客，如果咁多个月都可以唔使交租嘅话，佢会唔会有能力佢会交翻俾我咧？之后 嗱，张律师好快地想问一个问题，而家有一个嘅修订咧，就系、是、如果你喺保护期期间咧，同佢达成一个减租协议咧，咁你系唔受相关措施嘅影响嘅。咁、 但 系头先听你咁讲， 你 应该系减租过几次噶啦？ 我哋减咗好多租啦，你知唔知我系三年前一路减，我减到而家得翻一半咋，仲要点减咧？其实、如果你出埋条条例，佢话我唔你要再。减啦，你减到可能我搬嚟，你知唔知？我搬嚟可能二十万租，我已经根本得翻而家系十万都唔够嘅租，仲话喂，如果佢唔接受嘅，好啦，你减到两万三万俾我啦，咁样根本冇可能我哋接受到啦，咁即系话我哋倾唔到啦。之后呢几个月，咁我又唔系呢个豁免咯，你知唔知租客可以运用呢个条例可以同我哋达唔成协议噶？ 好多谢晒啊，张女士都好清晰系反映咗佢系一个即系以商铺啦作为佢经济嘅来源咧嘅一个嘅顾虑啊。不过睇嚟咧，林志恩即系而家佢做咗一个咁样嘅修订之后咧，似乎立法会嘅相关嘅反对声音都好似少咗，系咪啊？ 系啊，咁同埋因为佢其中一个修订咧，都系讲到话法例同时列明咧，就系要求贷款人喺保护期入边咧暂缓向业主追讨相关商业处所嘅贷款啊嘛，因为原本大家就担心只是业主不可以追租户租，但现在贷款人在这几个月之内亦都暂缓向业主追租，这个可能亦都是有一些议员接受的原因来的。 嗯，是。那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跟大家讲一讲一个食的问题。不知道我相信可能有不少人吃饭或者吃完饭，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家庭主妇或者是市民大众去过街市那里买活猪，究竟你买不买到呢？价钱又是怎样？有没有今天即大家知道有活猪多番活猪应市呢，就急急脚去买呢？电话号码187231，可以打电话来呢跟我们谈谈你的一些的看法和体验。 地区康健中心在各区提供以预防为主的个人化健康服务，一起听下怎样可以做好肌肉骨骼疾病预防。 我哋深水埗個勞動階層比較多嘅，嗰、那個膝關節炎誘發嘅比例咧，其實比其他區係比較多啦。咁我哋就會針對性會喺講座嗰度會做多啲啊，咁亦都會配合病人自強計劃啦，都會提升咗佢哋對自己健康嘅管理嘅。 逢星期二，精拎一點地區醫療系列，健康齊掌握。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林志恩之前为什么要提猪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有屠房的人员染疫，所以导致到在屠房的运作上面是受到影响的。其实上水屠房就昨日开始恢复运作，荃湾屠房也都继续因应情况提供屠宰服务，所以今日来讲是应该是多了活猪的供应的。渔护署的资料就显示，今日香港是有2700多只的内地活猪供应，连埋咧系300 二十几只嘅本地活猪咧，应该咧系总共有三千几只咧活猪可以应市。咁、嗯、因为之前前几日啦，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咧，喺啲猪肉档嗰度啊，大排长龙啊，大家知道有嗰档有猪肉咧就期满预市啦。咁但系个价格亦都贵咗好多啊。 系咁嗱，头先讲到啦，即系新鲜猪个价格应该会贵咗啦。咁但系冰鲜猪嘅价又会唔会平翻啲咧？嗱，因为过去即系上水屠房停咗营运一段时间之后咧，其实我哋见到内地进口嘅冰鲜猪肉咧就贵咗嘅，咁啊而家有新鲜猪啦，咁冰鲜猪个价格咧又会唔会平翻啲咧？咁呢个可能都系一啲即系市民会留意嘅问题嚟嘅。 1872311有啲乜嘢嘅观察，打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猪肉行总商会嘅理事长许慧坚啊，许慧坚你好。 你好， 系你好，仲有林志恩喺度，可唔可以帮我哋买埋数咧？今日啊，你哋睇到总共有几多只活猪嚟咗香港啊？ 就琴日咧七号咧就凌晨咧就系、是、上啲土房咧已经系恢复咗正常嘅运作噶啦。咁啊，由上啲土房生产前咧系有接近2000头猪。 许慧坚啊，唔好意思啊，因为咧你个电话信号可能收得唔系好清楚，唔知道你系咪用免提啦，可能就要对正个话筒咧，我哋先再倾得清晰啲啦、 哦。可以，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嗱，寻日上水屠房恢复运作有几多猪总共？ 就上水屠房咧恢复运作后咧，就系、是、七个生产线就出咗接近2500头，咁加埋荃湾嗰方面嚟讲，大约系400零头到啦，总数嚟讲系超过3000猪，今日个市场供应嘅吓。 超过3000呢个系讲紧内地嘅活猪定系内地加埋香港啊？ 内地加埋香港，我哋就讲讲内地寻日系有接近2800头嘅，咁加喺本地饲养嘅本地猪啦，就大约300头左右到啦。 系， 咁呢个数系接近3000一头。 嗱，唔好意思，许慧坚，可能你都要对正个话筒，同埋即系可能要劳烦你企定定先啦。嗱，咁啊，既然咧活猪供应多咗咁多啦，咁今日个价格如何咧？ 其实今日个市面上嘅零售价格嚟讲咧，虽然我哋系优势过十天，今日系第一次呢个复业啦，咁啊，小民对于新鲜猪肉个需求量咧，系比以往系多咗嘅。但是如果个市场呢今日个所有个零售点呢都有接近3000株以上来讲的范畴个份额来讲呢相信能够满足到市民的需求的。至于售价方面呢我们都反映过好多个不同的零售点的啦都是根据疫情前那个售价是没什么上落嘅，都系保持翻喺疫情前市民买到个售价差唔多啊。 嗯，另外都关注咧，即系成个活猪嗰个供应链嘅问题啦。因为头先我哋提到咧，即系当然即系屠房系其中一环啦。咁但系其实都牵涉其他人手噶嘛，譬如运输商，咁可能佢哋有一啲即系司机染咗疫，咁可能又会影响成个供应啦。其实而家有冇出现一啲咁样嘅人手紧张情况？ 其实我哋喺嚟紧个六号咧，就所有嘅代理商啦、买手啦、屠宰工作人员啦、运输方面嚟讲咧，已经系有七成人可以回复翻到去上水呢个工作单位噶啦。咁、因为嗰个时间就慢慢就会多，咁啊跟住咧未能够通过检疫嘅嚟讲，相信咧日后嚟讲都逐渐会回复翻呢个系阴性。咁所以嚟紧嘅日子嚟讲咧。在上水屠房工作的人员一直都陆续返回岗位。打个脆果来讲就只是能够工作的人员呢会是有多是没少的是。 嗯，而家其实内地都有38个由嚟香港支援嘅屠宰员啦，吓咁睇起上嚟，似乎系咪佢哋呢38人咧都可以令到个屠宰场嘅运作咧可以比较稳定啲咧？ 当然啦，国内支援呢38位屠宰员咧，系喺个国内嘅生产线系有个屠宰同埋封款嘅经验嚟嘅，吓。咁当呢38位应该系喺今个月3月2号中午已经到香港噶啦，就系嗰段期间嚟讲咧，因为屠房嗰个染疫嘅人员咧未完恢复，所以嚟讲咧就喺未有到位岗位嘅啫。咁自从喺七号 的凌晨十二点开始个生产线咧，佢哋应该到岗位呢、這个支援噶啦。 嗯， 应该系整个环节嚟讲，佢哋系胜任嘅。 嗯，嗱，刚才咧你就讲过嗰、那个售发售价嘅问题啦，咁你就话咧同即系疫情之前咧、那个差别唔系太大啦，咁但系需求嗰方面咧，你哋有冇观察到咧今日市民买鲜活即系活新鲜猪肉啊嘅需求系多咗咧？ 咁啊，呢个当然啦，我正话咯，刚才都讲过啦，由于我哋个新鲜猪肉咧优越果啱啱十日。今日第一日復市咧，咁所以好多市民嚟講咧，都係對呢個新鮮豬肉個需求量係比平時多咗嘅。但係可以大家市民放心啦，打好嚟緊嘅日子咧嚟講咧，嗰、那個新鮮豬肉嚟講咧，都係供應都係正常嘅。大家市民亦都無需要或者買多嚟做呢個儲存嘅。 系有系有冇话因为咁样而即系大家可以啲肉台可以早咗收档啊，早啲做晒生意。 咁其实嚟讲咧，当然系嚟讲啦，有个市道系旺畅旺嚟讲啦，吓、啊、咁我哋咧系卖晒都会系提早会即系休息啦，系嘛？就算我哋企喺都冇，我都冇乜嘢卖，系咪先？啊， 嗯， 咁相信嚟讲，整个运作都系畅顺嘅今日。 嗯，我都想问一个即系关于逃房嗰个防疫问题啦。其实即系我都想避免即系再出现呢个情况啦。其实而家嗰个逃房有冇啲额外嘅预防措施咧？同埋即系万一啦，再有逃房员工检疫咧，其实食环成个应变嘅措施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咧？ 其实而家咧上水逃房咧，经过十日嘅一个休业啦，咁当然期间一定系进行呢个消毒、清洁同埋净化。咁而且嚟讲咧，所有喺入去两间逃房嘅工作人员咧，一定要持有政府认可嘅48小时之内嘅阴性检测通过，先至能够进入呢个上水逃房呢个工作嘅。换句话讲，现阶段嚟讲咧，喺两间逃房工作嘅人员嘅都系安全嘅。咁至于你话，是咪放工后啊？喺社区除社区里边再感染咧？呢个就真系好难讲啦吓。 嗱，最后咧，我都想问问啊，因为食环署咧就分别喺两间咧系位于大埔同埋荃湾嘅持牌新鲜粮食店啦，但系咧佢就检获咗冰鲜肉同埋冷藏肉，即系怀疑咧可能涉及咧用冰鲜肉或者冷藏肉咧当作系新鲜嘅猪肉出售，去违反个持牌条件嘅。其实过去嗰段时间，即系当新鲜猪肉咁渴市嘅时候，你哋自己喺业界上面有冇见到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出现啊？ 呢、这个情况嚟讲咧，当然啦，每一个业行业嚟讲咧，都有啲不法商人嘅，呢个系无可避免嘅。咁呢个嚟讲就一定要执法者去经常去执法，杜绝佢。点解会系会有啲咁咧？因为有好多嚟讲咧，就系鱼目混珠，即系可能有啲不法商人嚟讲咧，可能会劏少量嘅新鲜猪，而侵略大量嘅冰鲜猪肉。咁將個價錢嚟講咧，就拉低咗。咁所以我哋成日都喺傳媒度呼籲嚟講啦，如果嗰啲肉價嚟講咧脫節或者低過呢個成本嚟講， 咁市民就需要留意啦。多謝曬你許偉堅，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 拜拜。